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目前我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日复一日的牵挂，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只能说再见。 小说联播， 小说联播。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请收听长篇小说《钟鼓楼》，作者刘心武，演播梁岩。 张麒麟在11点的时候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12点的时候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12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的后面，我们就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12点起，我们要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词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做出决策。该讨论的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脱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就像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 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这就是习惯的惰力。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来说，严格的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的做，而是在于是不是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信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 GS 的最佳方案问题，居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的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是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奇山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就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的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信息的习惯。如果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的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就能在一天之内，或者几个小时，乃至十几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张麒麟才下决心，将原来辽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奇山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他真可以说是雄心勃勃。但是张麒麟从各个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就是一例。固然傅善独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独的一面之词。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时间似乎也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还是信息。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实在是极其有限，因此即使他在这飞机之上，乃至在出国的整个行程之中，不断地抓紧时间去分析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他也就决定干脆把这件事冷藏起来。何况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会抓紧时间调查处理，也许等他回国之时，事情就已然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空中小姐把银闪闪的小推车推到了他那排座位旁边，她要了一杯纯净透明的矿泉水，同时按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钮，使那盏光驱只限于他那个座位的顶灯发出光亮。于是他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读起一份当天的《中国日报》。空间是时间的载体，而时间又是空间的存在形式。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谁也离不了。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对空间的关注超过了时间，有的对时间的重视又超过了空间。 这天下午3点半以前，于大夫，也就是张麒麟的夫人，已经由傅善独陪同，坐着小汽车从机场直接来到团结湖居民区。张麒麟一到机场就到海关办手续，办完手续就进入了隔离区，因此于大夫在机场一共停留了不过10来分钟。张麒麟所乘的飞机还没起飞，于大夫就已经开始了对即将迁入的新居的考察。在离开机场的时候，他给家里挂了个电话，他让张秀藻火速赶到团结湖去，一块儿跟他检验行政处长傅善独即将安排给他们家的新居，看看是不是满意，以便做出是不是等秀藻爸爸回来再说，还是不等他回来就搬入的决定。傅善独向管理员要来了钥匙，亲自带着于大夫去检验那2套相邻的单元。于大夫沉浸在对那居住空间详加检验的乐趣之中。3楼，这是最好的层次，他很满意。2个相邻的单元，一个在右手门，有2间开窗能形成对流的房间，尽管小间面积略小了一些，但是另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厅，除了摆上饭桌吃饭，再铺排一张折叠床安顿保姆当不成问题。另一个在中门，一进门的门厅不算小，但所有窗户一律朝南，冬天固然温暖，夏天空气无法对流，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2间的厨房都不够大，不过煤气灶的位置和高度倒还适宜。厕所一边是坐的马桶，一边是蹲坑，这倒无所谓，只是多出来的地方并不富裕，如果安放了洗衣机就无法安放浴盆。壁橱还可以，阳台还略显小，看来搬入以前至少得先做2件事，请人用油漆漆出半截墙裙，把大屋顶上那简陋的碗形塑料罩的裸灯改装成为美观大方的全遮蔽型的吊灯。但是2套住房如何分住呢？是在秀藻结婚之前，全家的卧室和餐厅都设在右手门中，把中门那套完全用来给老张充当书房和会客室呢？还是一开始就让秀藻独占一套？盘算来盘算去，于大夫忽然又觉得这样的2套还是不解决问题。如果能把其中的一套换成3间1套的就更好了。张秀藻很快就来到了现场，他随着母亲在2个单元里转来转去，不过他心不在焉，真的很快要搬到这儿来住吗？那么他将失去某种很重要的东西。是的，荀磊不爱他，而且甚至于不知道他的单相思。他每次从学校里回到那个小院，甚至也不一定能够遇到上荀磊，遇上他也往往只能有极其短暂而尴尬的那么一点点接触。就像今天早晨，他捧着装有油饼的小笸箩，而荀磊拿着红喜字和浆糊，相逢在那吊着旧藤椅的门洞里一样。可是张秀藻仍然舍不得切断跟那个小院的联系。他知道，固然从理论上推导，他即使搬到了团结湖，也还可以回到那个院子串门。但从实践上看，他是没有那种勇气的， 并且那些原来的邻居一定会惊讶他为什么会对他们这个小院恋恋不舍。于大夫催促着张秀走，你看都快四点半了，老夫和司机小王在下头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你倒是满意不满意表个态呀。妈，您满意就成，我无所谓。张秀藻随口答应着。于大夫还在细家的检验，这两扇门开的真不合理哈、啊！你瞧，这冰箱要是能够放在这儿多好，嘿，可偏偏这扇门碍事。张秀藻甚至搞不清妈妈说的是哪扇门。他走到阳台上，望着由高高低低的楼房构成的天际轮廓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心头涌出了前些天抄在日记本上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句：难道恋爱能自主？两人相悦为什么？你询问流水吧，询问风儿的吹拂，夜扑灯火的飞蛾，熟透的葡萄上阳光的照射，询问一切在歌唱、呼唤、期待、絮语的造物，询问四月里欢闹的深鸟窝，狂热的心叫道：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他觉得这首诗几乎每一句都敲击得他心弦剧烈的颤动，他几乎吟出了声来。可是想到他的情况并不符合两人相悦为什么这起始的问句，一阵酸心袭上心头，他眼里竟涌出了泪花。秀藻，你怎么又跑阳台上去？快下楼吧，快下楼吧，老夫都等着着急了。于大夫大声地呼唤着。但是傅善独这个时候却并不希望他们马上就下楼。他正在楼下自行车存车处那儿的公用电话给洛基山打电话。他为什么急着给那个画家洛基山打电话？他们交谈着什么？除了他们双方，谁也弄不清。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同一时间，詹丽颖也在打电话，她也是跑到地安门邮局才打上了公用电话。就是那个隔音间，就是那家电话，两个钟头以前谭台智珠也利用过。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挂通了他爱人那个单位的长途，正好是星期天，单位里只有值班员，而值班员并不知道他爱人得病的事儿。但是詹丽颖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倾泻起她的愤慨与不满来。 你们怎么搞的？领导都跑哪儿去了？怎么不管我爱人的死活？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落实的也太差了。什么？不知道？凭什么不知道？怎么可以不知道？我跟你们说吧，你们的心思我全明白，就是因为我爱人要调走，你们就如此的冷漠无情。哼，你们等着吧，我要向中央反映。 什么？ 查一查，问一问，还查个什么呀？我都接着电报了。等一等，要等多久？你找领导去。 好，我等。你先去告诉他们，我詹丽颖不是好欺负的，等我到了就跟他们算账。 啊，不是，一会儿我就跟他们算账。 你告诉他们，我爱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要负法律责任。 他气鼓鼓地挂了电话，等对方再打过来。隔音间外头有人敲着玻璃门催他快点，他索性推开门伸出头来对那个人说：你上别处打去吧，我这有急事，电话我包了。这个电话， 那个人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当时就跟他争辩起来：公用电话大家用， 你这个人怎么能你一个人包下来呢？何况你现在又不打。我等长途，我不能让别人插进来，我的长途说不定马上就过来。说完砰的一声关了玻璃门。詹丽颖显得非常的理直气壮。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见詹丽颖只是双臂合抱在胸前并没有接电话，就拉开玻璃门探进了头去，商议地说，我就几句话，你让我先打好吗？反正耽误不了你的长途。詹丽颖粗暴地对他说，你别在那捣乱。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那个人被激怒了，跟他隔着张开的门缝争吵起来，你霸着公用电话不让别人使，你才是捣乱。詹丽颖毫不加思索地还击，对方欲罢不能，就继续跟他争吵。最后不但周围的顾客来劝解，营业员也走出柜台来干预。四川的长途接过来了，那边刚说了一句领导没有找到，詹丽颖就披着嗓子叫喊起来，岂有此理，简直是草菅人命，都干什么去了？搞特权去了？谋私利去了？享清福去了？结果弄得那边接电话的人对他印象极为恶劣，甚而心里掠过了这样的念头，这样的人要是再有运动，非得整整他不可。这边的顾客和营业员听他那么一顿乱嚷乱叫，都认定他人头太次。哎呀，詹丽颖啊，詹丽颖，你本来是一个最善良最热情的人，即使今天这一整天你为他人贡献出了多少无私的关怀慰藉和援助啊，这不仅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物质上。然而你还是被你那糟糕的性格所误。俗话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但是悠悠的岁月，怎么就磨不掉你性格中那多余的毛刺儿呢？其实，詹丽颖的爱人是在她妹妹家发病的。妹妹妹夫把她送进医院急诊之后，妹妹就跑出医院给詹丽颖拍了电报，并且给哥哥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领导撂下电话马上就到医院去了。医生很快做了确诊，急性胆囊炎，并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在医院办公室，詹丽颖爱人单位的领导及时地给詹丽颖所在的单位打了电话，让值班室做了电话记录。因为詹丽颖的爱人急性胆囊炎发作，可能需要动手术，建议允许詹丽颖及时复穿，并嘱托值班人员明天一早就向他们的领导汇报。这之后又给詹丽颖驻地所在的胡同的公用电话打了长途，但是没有得到詹丽颖的回电。对方不知道詹丽颖正在地安门邮局，而詹丽颖也没有想到对方已经在医院。当然出现这种事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电信事业的落后。即使是北京这样一座位居首位的城市，到1982年年末，电话也远没有普及。不仅拥有电话的家庭所占比例极小，公用电话的数量也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要求。这说的还是用金属导线传递信息的电话。而就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研制成功了以光导纤维传递信息的电话，有的开始投入了实际使用，这意味着一种体系性的变化。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追赶上去呢？澹台至珠走出电梯的时候，迎面遇上了沐英，两个新邻居互相点了点头。 听众朋友，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